有态度的制作， 有诚意的主持。 这里是 mobileradio.hk。 胜在有心人，有心有惑人。这个节目是由 Mobile Radio 提供。本节目不适合18岁以下人士收听。 喂，又来胜在有心人。 是，我是阿晴。 我月亮猫。 我是蓝精灵。 OK， 那我们今次讲什么呢？ 今日讲呢个就 人人都有嘅， 人人都会，人人都会嘅，咁啊系， 人人都会噶啦，性幻想， 冇错。咁你通常性幻想嘅对象系边个咧？ 幻想嘅对象，唔系首先讲一样先，你有冇试过同同性幻想个同性先？性幻想 未试过， 未试过，我试过，就因为试过，所以就系、是、即系证实咗可能会有啲同性恋嘅倾向嘅。 哦，即系话如果有人同同性。 幻想过同性， 就真系会有呢咁嘅倾向。 系啦，会有嘅。 我真系冇， 都冇， 谂极都冇。 有时发梦咯，会见到啲好奇怪嘅人，或者系 即系春梦， 都会系啊。 好听啲，好听啲咁样。 耳梦， 但系咧瞓醒嘅时候都唔记得嘅。但系食晒一饭，突然间有个片段出翻嚟咯，跟住你就会突然间搭低对筷子，跟住就大叫：哇！点解会咁样噶？ 点解会佢啊？ 有冇试过咪情形啊？ 唔系最大镬，唔系我试过扎醒啊！ 好惊咁你，好攰啊！ 你完全想象唔到嗰个点解会系嗰个？ 系啊， 会噶都会噶，发梦你控制唔到啊嘛。 唔系通常性幻想就好高兴嘅， 好高兴。 即系你话去到性幻想，即系同嗰个人做我就唔会，但系譬如可能揽揽石石啊嗰啲就一定会。我唔深信有系有人冇噶咯。 揽揽石石，我幻想个郭富城。旺角 ，OK， 揽揽细细啊， 多数都身边啲人咯， 哇，身边啲人啊， 系咁先惊啊， 明星先有得谂啊嘛， 你冇 冇得做就有得谂啊嘛， 你明唔明啊？ 冇得做， 我有幻想都冇谂过，真系身边啲 friend 啊嘛，嗰阵即系讲紧可能读紧小学嘅时候，即系。小六年班郭富城已经是我第一个偶像啦，已经咁样。咁揽揽石石啫，讲紧嘅系 咩啊？如果小六年班拖手咋？ 你要再揽揽石石咩？扮嘢啦你， 小学生喎、啊。 我发梦坐喺我隔篱啫，好正经咁陪我读书咯、 啊。OK 啊，呢个阿猫嚟， 好明白嘢。我都系讲拖手，仲坐隔篱添。OK， 我中意。 我中意我咯， 冇问题冇问题，你中意点讲就点讲。 唔系耳梦耳梦呢一个，因为你控制唔到，即系完全你控制唔到你发梦啊嘛，大佬。 喂，所以咧，譬如你发梦嗰个对象咧，系真系你中意嗰个咧，哇，爽爆你噶， 特别落力噶嗰下，突然间瞓醒，即系瞓醒咩？特别嗰精神爽嚟啊，我爽啊， 唔系 个梦真太正啦，唔想起身啊， 唔系觉得特别精神爽嚟啊，系醒咗嘅时候咧，点解？点解我要起身？ 点解唔继续？ 你会想再瞓翻咯？ 但我未试过 瞓大翻噶， 系未试过系发梦系嗰个系我嘅理想对象耳梦，未试过、啊。 咁你就惨啲啦。 点解会咁噶？ 咁咪惨啦！佢真系惨啊！ 真系完全未试过，嗰、那个系我嘅理想对象发呢啲耳梦嘅时候。 我试过咧，即系发梦咧，耳梦啦，即系唔见到啲其实都几讨厌嘅人嘅，即系扎醒咗咯，跟住唔敢再瞓，系唔敢再瞓啊！ 但你会记得里面个梦境嘅系咪？ 非常清楚添，仲要 系咪啊？ 系啊， 通常咧， 好似咧发梦咧发恶梦咁样咯，突然间跌落去啊咁样咧。 通常咧，你发耳梦咧，当嗰个唔系你中意嘅人咧，其实都唔系几想瞓觉嘅。 O K， 我系唔记得噶啦，已经，我系唔记得噶。 喂，如果要去到我咁样扎醒嘅话，系冇可能唔记得咯。 你驚啊嘛，大佬！ 哇，瞓醒唔係啊！你有冇試過先？嗱，即係我係直頭驚到試過，即係唔係話扎醒啦，當唔係扎醒啦，即係自然真係要起身啦嘅時候咧，你發夢嗰個唔係你想錫嗰個咧，即係嗰係錫啦，講緊唔係做啦， 錫嗰個添。 個石嗰個咧，我起身嘅時候即刻抹下嗰個嘴，大喇喎咁樣咯，係 抹汗多啲。 唔係，即係我講緊我發夢嘅時候錫緊噶嘛，到醒咗啦！哇，抹個嘴，哇，好在起身， 流咗口水咯，係 冇完全係冇， 可能你真係流咗口水都未頂，已經係 冇嘅，事實係冇嘅。咁但係咁啦，你哋性幻想但性幻想唔係一定臨瞓之前㗎嘛？ 有控制咯，性幻想就耳夢又冇控制。 通常喺發吽鬥嘅時候咯。 係，我係咯，發吽鬥嘅。 你會係幻想到點樣咧？ 除曬未㗎？ 哇！ 要追溯。 嗱，我哋头先讲咗小学啦，小学大家你就锡啦，我只不过拖啫最多。 O K， 嗰个叫郭富城。 O K O K O K， 阿郭富城同你锡啦。O、okay? K， 好。 咁我都系中意嗰人拖住啫。咁佢就坐隔篱啊嘛。 系咯。O K O K， 唔好咁好嘅。 咁大少少咧，大少少啦。 大少少就好大个嘅，可能就即 系。哇！你中间嗰段时间冇幻想过嘅。 学业为重阿媽都可以话坐隔篱啦，我点解唔可以啊？ 啊，我鍾意你哋啊！ 冇啊，中间嗰段完全系冇谂过，冇谂过性幻想呢一样嘢。 十零岁，唔系谂佢性幻想，系佢去幻想啫嘛？你明唔明啊？ 冇啊，真系唔 control 啊，尽量去 control 自己，唔好做呢一样。我觉得系罪嚟噶，你知唔知啊？ 咁我想问你十，即系我咁，我觉得你十零岁比你而家更成熟咯，咁。 罪唔系，我真系会觉得有呢一个幻想，其实系一种罪嚟噶，系你唔应该有嘅，你唔可以有嘅，即系会抑压自己，唔可以有嘅。 咁即系你抑压你自己感情啫。 幻想对象嚟嘅啫，咁样咯。 咁但系其实一啲时 唔敢面对现实啊，会唔会啊？ 又唔知喎，因为我冇 点样唔敢面对现实， 因为我冇问翻嗰一阵，即系嗰一阵嘅我咯。你究竟你系咪唔面对现实啊？咁样 佢好想，但系佢抑压啊嘛。 喂，嗱，咁佢讲过啦，佢系嗰啲明星啦 ，OK，、mm-hmm. 明星女啦 ，OK， 咁你话系身边嘅人啦， 系啊， 咁但系据我所知，你好早已经拍拖噶咯噃， 十五啊嘛，唔系咩？ 啊，有时系发梦都会见到男朋友 喎，男朋友嗰啲 skip 咗佢 ，OK，OK，、okay? okay. 非男朋友类， oh. 非另一半， 会噶会噶，咁第时起身即系第二朝起身有啲出轨嘅 feel 咯， 发梦都有， 跟住嗰晚有冇聊翻佢啊？ 系觉得突然间对佢冇 feel。 Oh no！ 即系而家对你嘅男朋友冇 feel 啊？会 唔系？讲性幻想，即系你控制到嗰样， 都 即系唔系讲耳梦？ 系啊， 即系非男朋友有冇啊？ 有啊。 咁但系点解你会有男朋友又会去幻想第二个咧？ 好似你话斋试多几条啊嘛，咁你幻想啫，反正又唔系真系事实要做啊，系咪先？ 幻想试多几条 自己咯。 我可能我同第二个，哇，可能佢唔会咁对我， 爽好多可能， 或者佢同我嘴嘅时候咁爆水啊，咁啊。 你幻想你唔系真系现实啊嘛，冇罪噶嘛。 听唔听到啊？ 我都细个啊 ，OK， 而家我都不停幻想紧，而家幻想紧好未？ 不停幻，不停幻想就精神病噶咯噃。okay？ 唔系，我要即系代入翻呢个 topic 啊嘛，性幻想啊嘛，今日讲。 但系你讲不停幻想喎、 啊，我望住你幻想紧啦，已经。 唔好意思，我谂我哋要终止咗呢个录音先 ，OK？ 你自己有冇先？ 我咪话有咯。 咁你我系明星啊 ，OK？ 咁阿猫就系可能 我报复 OK？ 咩啊？ 我报复都有，即系明星又有啦，身边嘅有啦，我唔会咁 dry 啊 ，OK？ 系边个而家系方东城？系啦，阿静， 我讲紧以前啊， 我讲而家嘛， 而家明星系咯，都有啦， 即 系轮海嗰啲咧，全部幻想晒咁咯，系嘛， 揸唔转啊， 我咁啊就同你争，净谂佢啊，咁但系譬如我讲十零岁嘅时候咧，十零岁嘅时候真系，即系你系情窦初开嘅时候咧，幻想个级别啊。是低啲嘅、哦， 你是有分三級同埋二級的， 好明顯啦、啊，電影三級制嗱，好似一級嘅坐隔離，二級嘅石， 係啦， 三級咧， 三級未到喎、 啊， 未到、 啊， 未到，十幾歲嘅時候真係 未 到， 真係未，完全未， 十幾歲嘅時候完全未到，但係始終都係話、啊、可能真係最多就係石啊，出下街啊，可以同佢邊度玩啊， 幻想話出街添啊， 係噶。即系你会有地方咯，幻想到。 我幻想接放学嘅啫，喺门口等我咯。 即系幻想有， 系啊啫喎，呢啲 玩龟能手竟然系纯情嘅始祖。 我曾经纯情过嘅， 曾经 纯情小猫猫啊！ 以前越纯情，分分钟依家先越大越邪恶啊！ 就系因为其实你唔系纯情。你不嬲都系邪恶，只不过你 隐藏咗， 未有条 key 开到啫，可能 系啦。当条 key 插咗入去嘅时候，出翻嚟嘅时候，咁咪会邪恶咯， 爆发啦， 一触即发啊嘛，呢啲叫做， 冇错啊， 一插即破啊嘛。 但系真系你 比如是你啦，即是性幻想那些对象呢，你有什么感觉？你是不是对那对方会有好感你才会有这个？ 其实我觉得有得性幻想呢，一定是一是有好感，一是就其实你喜欢去冧他。 摆到明㗎啦，已经。 摆到明㗎啦，唔使隐瞒㗎啦。 即要有感情喺入面先啦。就真要郭富城 ,ok。 好明显即起码就算唔系你都系个 fans 囉。一个粉丝心态囉。 系、oh、㗎。 因为你好明显系唔会接触得到㗎嘛。你即好少话会接触得到㗎嘛嗰啲。咁咪唯有靠幻想。 其实我觉得性幻想真系唔错。有咩唔错就系都接触唔到你㗎啦。我可能未必认识到你，跟住我大我諗啦。 添 好多嘢。 个人空间。 你估唔到啊嘛，不知好似你咁样，即系好似阿猫咁样讲话，好爽嘅系。 喂，但系咁讲真的，嗱，去到一二级讲咗啦，一二级嗰啲算啦，算罢啦。我哋讲翻三级嗰啲啊，三级嘅时候我真系未谂过明星喎。 我都未喎咁又。 即系三级嘅时候，去到三级嘅时候咧， 就唔会谂， 唔会系明星，即系我啦，我自己咧就会系谂紧一啲真系哇。中意啊，唔中意啊，嗰啲咯，你明唔明啊？去到三級之後， 現實啲咯，應該 係啦，現實啲， 都係 真係接近啲啊，會 係啊，細個就 遙不可及啊，大佬諗明星，諗佢真係同佢一齊咩嘅時候， 大個就現實啲啊， 係啊， 翻身邊嘅嘢， 實際啲咯。 咁你嗱，你一向都有男朋友，未停過噶啦。咁調翻轉啊，你而家諗幻想， 我都冇呢家嘢好耐噶咯。 冇呢家嘢， 佢爆噶啦，系嘛？ 錯，佢唔敢講，因為驚俾佢男朋友聽到。哇！你幻想嘅對象唔係我咯，咁你咪答係佢咪得咯？ 咦，係喎、 啊？我講下啫嘛，你明唔明啊？咁我都要有嘢講噶，喺電台嗰度。咁你答翻佢咪得咯？或者呢一集唔好俾佢聽咯？咁你講啊？ 邊個啊？最近咁樣啦？ 邊個啊？最近 朋友咯， 係咯。 啲朋友仔咯， 我唔使你开名㗎，你望住我都冇用㗎。邊個啫？ 朋友 A 啦， 甲乙丙丁啦。 即係你點解 四個啲？一唔爆一爆爆四個。 唔係啊，一係就唔嚟，一係四個一齊嚟。 哇！快皮，原來快皮主角係你。 爽啊！ 好攰啊！我諗到嘅係， 我覺得好滯咯。 事啫嘛，冇乜嘢，一個幫我除下鞋啊。 又扮純情 ，OK，OK 啊，佢、okay? okay 啊、坐我隔離嘅就 係、 是， 幫我攬條頸巾，哎呀，小心啲凍啊，咁啊，係咪？ 真係我食嘢啊， 逼霸佢， 完全係需要啊。 嗯，咁但係你而家幻想啦、去到邊一級啊？即其實嗱，你某一段時間，即可能你小學嘅時候一級。中學的時候可能當你二級啦，咁你而家一二三級我已經試過噶啦，係咪先？ 未跳到四級都偷笑啦， 冇可能啦、啊， 十級風暴冇， 唔通你幻想緊嘅時候打間仔， 三個仲係打緊嘅，你你諗到某啲部位係冇咗嘅，係咯，係咯，除褲，誒、哎、突然間個畫面空白咗，就係、是、見到佢條褲咯， 後格 除啊，全部都係格仔啊，呢個白色嘅咧， 十年前嗰啲後格， 你四級嘅話就要幫佢幻想埋佢嘅 size 咯，係咪？ 即係而家博， 依家就唔會幫佢幻想佢嘅 size 㗎嘛。即係我唔知道，可能有啲聽眾會啦，幻想埋。 原來佢依去到好深入啦，幻想佢嘅 size， 未試過就幻想埋個 size。 好 detail。 有冇諗埋夠唔夠充實啊？ 諗 size 梗要啦， 就係想充實你係啊。 充實要有 個圓周係幾多？ 六六啊，唔該，咁樣 唔好攞水喉通出嚟，唔好攞水喉通出嚟得啦。 唔係，跟住睇住嗰支明明係按摩膏咁樣啦，啊變咗幾好咧咁啊，嗰、那個 size 應該 OK 嘅咁啊，係嘛？ 我完全我又冇真係諗到咁 detail， 我冇真係冇諗咁 detail， 我今晚翻嚟諗下。 你冇打格仔喎、啊？呢樣嘢好緊要、啊。 著格仔褲吧啦，打咩格仔啊？唔好 惊啊！ 真系唔好谂住打格仔，但系我又啊，即系譬如你性幻想真系去到三级嘅话咧、我又好少谂佢个 size 喎。 冇，完全冇谂佢 size。 要除裤噶啦嘛，唔系咩？你三级嘅定义系点样先？ 咁三级嘅定义梗系曳埋噶啦。 系咯，咁除裤唔会跳嘅咩？ 系咯，就系会跳咯。 你唔会有个过程噶嘛？ 你咪你个性幻想系点？ 咪即系可能会、就算你有个过程啊，就算。即系我唔会谂佢个 size， 我只会觉得好满足 ，OK？ 哦， 即系已经系谂咗结果， 满足啊！其实佢系， 哦，可能系啦，即系可能嗰下，哦，可能幻想完 啲嘅， 幻想喂， 即係你要由頭諗到落尾。 係啊，你唔會咁樣由 kiss 嗰下已經係咩啦？ 我都會啊，但係我唔會諗抽插嗰下啦。 仲要係諗到可能 kiss 之前去過邊度咁樣。 即係唔係可能你哋 取㗎嘛？應該係咁講。第二個鏡頭除曬咁樣。 係啊，咁我明啦，我明啦，呢個同大家而家嘅性生活有關啦。即係你哋係一嚟呢就可能要睇曬啦，研究曬啦，欣賞曬先至行動。會唔會啊？ 咁未必喎、 啊。咁但係你幻想嘅時候你就要睇曬望曬啊嘥屎啊咁樣你先至行動。 都唔係啊，但係循例都會㗎、 啊。可能我份人呢唔係純情啊，我係比較趕啊 ,ok。 明白嘅。 有几讲啊？ 我份人比较 跳去，可能石石 性 嚟紧啦， 急咯 ，OK，OK，、okay? 唔系咁揸揸擦擦都有嘅，咁真系再 detail 先，我哋转头翻嚟先讲啦， 好， 系咯， 上啊上啊，快啲上啊，后面喂上啊，哎呀， 老豆你又输嘛？ 唔准讲输啊，衰女！ 咁点解人哋可以讲输，我又唔可以讲输啊？ 你边度听翻嚟啊？ 我讲紧嘅系 Mobile Radio 嘅风花雪月咯，咁人哋够讲书啦。 想知道今周有咩新闻，有咩趣闻，请留意收听我哋 Know Your World IT 时事杂志。 全城热爆 iPhone， 想知系啲咩，同埋了解多啲。嚟到 mobileradio.hk iPhone 熱啦！ 好啦，我哋又翻翻嚟啦，我哋而家可以再繼續講啦。咁你哋即系你哋好 details 噶啦，系嘛、嗯？即系可能点样除衫啊？即系我知道你一定系咩噶啦，连。粗有长短都諗定啊，係咪即知道邊一個粗有长短呢，令你自己 知道對手咁啊。 唔係要知道係幻想咗。 係知咪要幻想囉。 但係一樣嘢呢，譬如可能性幻想嘅時候呢，最痛苦係乜嘢呢，就係、是、當你幻想埋牙嘅時候呢， 突然間有嘢要做囉，我係最慘呢樣嘢。 係囉，我都覺得係。 唉、哎、好冇癮呀、啊、真係。 即刻抓曬個人，即刻個心情呢突然之間跌落谷底囉 ,ok。 有啲想怒視嗰個人囉，嗌醒你嗰個人。 唔好意思，我唔係有啲，我係絕對囉。okay? 你點解要嗌 啦已經。 唔係直頭係一嗌你咩事呀嗰啲囉，你明唔明啊，你唔好嗌我啦好唔好啊，好煩呀、啊、你嗰啲呢直頭係咁樣囉想。 我會怒視人囉，因為我唔可以鬧人。 但係佢會，如果佢係客嚟咁你冇辦法 㗎。就唯有怒視佢囉。點呀要啲咩呀，有冇幫到你， 佢有冇即刻。 突然間啲語氣係咁樣囉。 佢有冇即刻唔好意思但係要曬㗎嘛。 佢係咁問你添呀更加。 原來大家都有呢個虐待狂㗎 ,ok? 係更加問你，你越唔高興我越要問你呀咁樣㗎嘛。 人哋唔知以為真係得罪咗你心情唔好囉。知道個原因嘅時候超諗緊嘢呀真係咁樣囉。 做乜諗嘢呀咁樣。 唔係喎，但係佢唔會知道你幻想緊㗎嘛。 咪就係唔知囉，因為唔知嘅時候真係以為你心情唔好囉。但係如果知道你真係幻想緊呢一樣嘢嘅時候，你做乜諗嘢咁樣 囉。咁但係即係你個心情有冇試過先，有冇試過即係可能幻想下。 咪好少喎，因為發吽鬥㗎嘛。 你發吽鬥但係不分時候㗎嘛，有陣時你係喺公司呀、啊、做緊嘢嘅時候呀、啊、無聊得滯呀、啊。 啲消磨時間嘅， 係啦，消磨時間嘅免費活動咯 ，OK。 咁應該係我 你打機都要插電啦、 啊。我個工作地方就的而且確好少人流，好多時候你都可以係 finish 啊，已經係 好幸福啊，好幸福啊，真係可以同幾個對手添啊， 幻想啫喎，幻想有呢樣嘢咁樣幸福，真係唔及阿媽咁樣要。 即 係 實實在在 嚟 講 咯，咁但係咧，性幻想你控制得到噶嘛？ 係啊。 咁譬如到耳夢啦，耳夢你控制唔到噶嘛？ 係啊，控制唔到。 咁你最激烈嗰個耳夢係點啊？ 哇！激烈啊，強姦啊，俾人，即係唔係話一個添喎？ 哇！ 嗱，我諗諗先啊，諗諗先啊，都有都好似係三個。但 咁咪強姦係 強姦，好刺激啊！ 但喺個夢境裏面話俾你睇，係聲嘶力竭嘅喎，即係夢境裏面嘅我係喊到阿媽都唔認得咁樣。 但醒翻嘅時候嘅感覺係點咧？ 菜咁样。 识唔识噶？ 唔识噶，完全唔识噶， 唔识嘅， 唔识。 见唔见到个样嘅咧？ 有样嘅，不过你话即系而家描述翻系冇印象。 你见翻都冇印象啦，唔好话。 都唔知道有冇呢个人，你明白？但系有样嘅咯，嗰下你先惊啊嘛，你明白？ 彩色嘅， 唔系茶色嘅系，即系。灰啡啡嘅顏色， 都會唔會係嗰啲係啲前世記憶啊？ 頂你啊！F 加多三個字你啊！ 唔出奇噶， 冇啊，冇一啲 color 都冇嘅。 我未試過發夢係冇色噶。 有佢茶色噶嘛？ 唔系，即系我系好缤纷嘅 ，OK， 我份人比较缤纷 ，OK， 缤纷要读清楚啲，唔系缤纷啊。我份人比较缤纷，都系一定有颜色嘅。 但系我有好多时候发梦都系偏系冇乜色彩嘅喎， 系啊， 系啊， 咁灰嘅咩？咁好 dry 咯。 我谂我相信梦境里边唔 dry 咯，嗰一次。都几饱嘅应该， 咁讲真的你，咁嗰次唔系饱形容啦 ，OK？ 几攰啊，瞓醒半钟， 攰。 有冇周身骨痛啊？ 精疲力竭啊！啲衫烂晒未啫？ 有冇即刻出声嘅时候喉咙有少痛啊？ 梦境里边啲衫系烂晒，俾人撕烂晒。 有冇一瞓醒嗰日即刻睇下自己衫仲喺唔喺度噶？ 通常啲裤，好彩唔系着睡裙咯，如果唔系唔知道咗 自己掹到唔知有咩，冚望未必噶啦，系嘛？ 自己肯扯住点闹？ 会唔会嗱？咁要翻转到会唔会潜意识？你想发生呢样嘢，或者想咩咧？唔系想发生，即系可能你潜意识里面啊， 睇得多得滞， 系啦，听啊、睇啊嗰啲啊， 嘅潜意识可能其实系想有呢个活动， 哦，可能想系 4P 咁样，系咪啊？你嘅意思是 或者粗暴少， 系啦，即系可能人粗暴少少对你啊。 吓唔使潜意识啦， 本身就已经系啦， 即系不嬲中意粗暴嘅， 本身系试过呢一样嘢， 不嬲都 S M 嘅， 唔系，即系可能即系对手系粗暴些少，但系我觉得 O K 冇问题嘅， 我接受得到， 我接受得到 嘅，粗暴啊，都会嘅，其实有时性幻想我都会咯，可能你被人追一輪之後， 唔係因為性幻想係一個可以控制嘢，耳目唔得。 有時諗得多，又或者可能多， 即係性幻想裏面你現實裏面未必會做噶嘛呢一樣嘢 係。但我有個問題想問啊，通常咧嗱性幻想係控制到噶嘛，咁耳目你控制唔到，你發夢啊嘛。我留意咗一樣嘢咯，喺我發生嘅 ，OK， 係我自己嘅。你性幻耳目嗰個對象咧？通常都是靚仔嚟嘅，即發得耳夢啊，即是三級嗰隻啊， 我 唔 係啊， 點解會咁噶？ 喂 ，OK 啊，我 enjoy 啊，仲今晚又化添， 哎呀，幸福啊佢啊，我又唔係， 我又覺得係靚仔喎。 喂，就算唔係靚仔會白曬咯，即差一半，即你唔你唔會睇到咯。 啱啱又完又白曬曬啊， 又七未乾。 撞鬼！ 唔系，可能我潜意识里面咧，知佢唔靓就 block 咗佢啊， 即系白赖晒。 好识拣嘢啊！ 梗系啦， 耳目控制唔到，反而呢一样嘢系真系，我亦都控制唔到佢啊！我唔觉得里面嗰啲人系靓仔啊，一个都冇啊！ 我试过啊嘛， 你好啦你。 哇！我追梦追得好紧要，跟住 追到嘛？ 追唔到啊！ 走咗啦已经。 追另外一样嘢咯，又啦，跟住又唔系第二个啊，另外一样嘢即系。另外一啲好無厘啦家嘅嘢呢，跟住再追都係追唔到囉。我試過追三次囉。 有心瞓覺之前我今晚要追返嗰個夢。 唔係係你好大鑊㗎，你發耳夢呢，我通常呢到最關頭嗰一刻呢就要起身啦。 你 即係會醒呀，個人自己會醒。 男仔發耳夢。抽 住條筋咁樣。係 嘛。你總之會醒囉，唔會抽住條筋。 抽住條筋都回味緊㗎嘛。 抽住条筋。 哇，明嗰日會呢心神恍惚係咁喺度諗返個夢囉。 會呀我絕對贊成㗎，會呀 我係冇心機做嘢 㗎。唔係呀，仲要係通常都係埋牙嘅時候就已經醒咗，仲要係再幻想之後嘅發生。 即係耳夢之後你有性幻想啦。 係啦，耳夢之後嘅性幻想。 仲要幻想返個對手添嘅。 所以我覺得我潛意識係幾有創意嘅。比起我个本人有创意，我发梦有创意，跟住之后跟住继续谂埋落去，即系我要有啲有个潜意识去带动我嘅创意出嚟。 自食其力啊，真系可以，完全 系 可以自食其力 咯。自食其力 啊，我话俾你听。O K， 但系喂你嗰日啊谂个梦谂到啊追唔到嘅时候仲痛苦。 唔好谂咁多啊，朋友。 咁你唔系成日噶嘛？ 雖然係啫， 即係你耳夢你都唔係成日真係去到三級噶嘛。 但係真係會，我都會咯。有時諗諗下，即係發咗夢醒翻之後，都會成日都會心神恍惚咁咯。 唔係心神恍，即係嗰啲唔係叫心神恍惚啊，係即係點講個心有嘢諗啊。即係有嘢諗緊，不停喺度回味緊。 今日有個 topic 俾你諗啦，咁樣啦，會 係。係啦係啦，今日個腦得閒，唔得閒啦。平時個腦比較閒 嘅啫喎。 喂，男仔有耳夢會有夢遺，女性即係你哋， 我未試過。 我哋呢啲唔係夢遺啦，係咪啊？ 即係 濕曬。女性係咯， 都會嘅喎，其實。 我未試過。 係咪等於好似男仔嘅夢遺咧？但 其實都 我就試過，但就未試過，即係發夢嘅時候，差唔多有高潮嘅時候就會醒咯。 哇！ 突然間好想瞓嘅，係啊，我好辛苦，你明唔明？ 咁你仲 dry 過我，未埋牙就醒喎，諗住哇到啦到啦到啦， 好慘醒咗之後想瞓翻都瞓唔到。 但其實發夢有高潮， 因為 high 咗啦嗰日係咪？ 一嚟啦，二嚟底褲濕曬咧，好凍瞓唔到，跟住起身啊！ 發夢要有高潮，我覺得好難喎、 啊，真係好難。咪現實生活我諗我都未試過咯 ，OK。 咁就差咗少少喎， 咁样冇办法系 dry 嘅， 真系差咗少少。 所以你话系咪要继续发梦落去啊？ 唔得，应该揾个对手先。 唔好再自食其力啦呢啲嘢。 系啊， 我介绍俾你啦，不如。 喂，多谢你、啊，得唔得嘅先？唔系，我觉得唔系我识拣啊，而系咧，譬如可能咧，你发耳即系耳梦，去到嗰即系有阵时你发梦嗰个唔系你想要，或者可能你嘅仇人嚟嘅添嘅时候，你有啲越轨嘅行为，你一定醒咯、啊，我一定醒咯、 啊。仇人啊，即系你 即系唔系仇人，佢可能嗰个唔系你杯茶，或者你唔中意嘅人、啊，或者你从来冇谂过同佢发生嘅人，你会醒咯，我会醒咯， 我都试过， 会啊，真系会， 即 系 个好讨厌嘅人。 咁你话啦，可以发到落去嗰啲系咪一定系靓仔 ？O、okay? K， 或者你自己中意嗰啲 ？O K， 即系所以我未试过发梦嘅时候系可以有完事嗰下嘅感觉咯，因为镬镬都砸醒，你明唔明啊？ 哎呀，咁你咁惨嘅咩？ 系啊，镬镬砸醒咯，呢啲系 惨啲， 冇办法啦。咁但系有冇试过同你嘅性幻想对象或者你耳梦里边个对象喺现实里边即系做到你嘅伴侣？ 有啊，但系做咗之后啦，做咗伴侣之后就冇发梦见到佢啦， 因为已经到手啦， 系啦 ，step 咗啦，已经系。 咁但系会唔会比较啊？冇理由噶，梦里面你好得噶，点解而家唔得嘅？ 其实可能系咧，现实生活得过梦入面嗰、那个。 咁你真系比较幸福、啊， 冇办法啦。 咁你咧有冇试过？ 有试过，但系 好惨。 但系反而喺现实里面冇做呢一样嘢。 咁系嘅咩？ 系啊。 唔系即系其实你幻想你同 有幻想过佢， 嗯， 系啦，但系真系一齐咗之后咧，就冇做过呢一样嘢嘅， 系啦， 咁蚀嘅咩？ 跟住就冇一齐啦， 系好蚀啊，系咪啊？ 几蚀噶？ 就唔系嘅， 咪同啲人勾噏当被吸一样， 唔系咁你发梦嘅时候，你都 谂字啊？ 唔系啊，有得谂都算啦，有得睇冇得洗啊？ 佢唔洗，点解唔洗啫？ 冇啊，冇做过呢一个， 咪就问你点解唔洗咯？ 点解啊？到已经即系点样个做咗你嘅女朋友 哦，即系女仔嚟 系啦，做你女朋友之后咁样，你又觉得有好多嘢你又唔需要去到呢一个地步，即系唔需要一定要即系肉搏相见咁样噶啦嘛，已经系咁啊，到谂下嘅时候啊，系啦，唔需要嘅时候就分开咗啦，已经 比较深喎、哦。咁但系调翻转啦，咁你性幻想嘅对象，性幻想嘅对象系男多定女多？ 女性 居多。 佔的比例會多少少？ 喂，咁我又想問啦，會唔會係一個性需要有性需要嘅時候先會幻想男呢？ 有性需要嘅時候先幻想男啊？ 係啊， 我有冇考究過？ 而家諗下，我唔會俾時間你翻屋企諗噶嘛，係咪先？ 唔係，如果有性需要嘅話，我已經係 active 噶啦，已經係即係 action 緊噶啦，已經 OK。我会 action 去做， 性急嗰个系佢多啲， 我会去做噶啦。 做咩先？ 做咩？可能会系 one night stand 啊，可能会呢啲咯。即系我需要啊嘛，呢个 moment 需要啫嘛。 咁对象系男定女咧 ？one night stand 绝对系男性噶啦。 咁其实几难揾女性玩 one night stand 嘅，如果 唔系好攰啊，你明唔明白？如果揾女性嘅话， 唔好人服侍你嘅咩？ 好攰啊，会系。 即系你其实唔想服侍人咯。 系啦，唔想啦。 同埋你系自己有呢个需要嘛？ 系啊， 唔系想去满足人，因为你自己想被满足。 你揾个女仔翻嚟嘅话，真系好明显就系你去做噶啦呢一样嘢，就唔系对方招呼你噶啦嘛。 你手手脚脚攰晒咯， 最攰应该系啲手啊。 手指咯，點 講？講到尾其實都係男性會比較滿足到你，係咪咁講？ 如果有呢個需要嘅時候，係、嗯、 嘅，即係掛住佢條戀管多啲啦。 唔、嗯、係因為之前同啲女朋友咧，通常都係我做主動嘅啫嘛。嗯、頂就仲要有一個名方就係佢哋未試過係服侍翻我噶嘛，呢一樣嘢係。哦，即係你明唔明啊？ 咁你唔教導佢？ 教咩啊？ 教导佢服侍翻你咯， 又唔会噶喎。如果同女仔， 点解咧？ 你唔啱啦， 又唔会噶喎。即系嗰啲心态有啲可能似比较靓界啲嘅 B 咯，可能 呢样嘢点样同同性做？我哋有机会先讲。如果有人想听嘅咧，就喺 forum 留言，咁我哋就睇下讲唔讲啦。 睇下啦。 如果想讲咪讲咯，冇人留言就更加唔会讲啦。 冇错， 系啊，我哋讲翻耳梦。我哋讲紧耳梦啦，咁如果你即系譬如你即系你未试过埋牙嘅时候醒嘅， 做紧 即系做到噶啦， 但系话要有好似阿猫嗰啲，即系话达到兴奋咁上下嘅状态就冇。 唔系，其实我又未试过 興奮。我话俾你听呢一个 moment 咧，我会喺度即系埋怨紧，屌前奏咁长。 可能 系咁， 唔系因为我又系咁样啦，即系通常埋牙啦，即系准备进入状态嘅时候， 醒咗， 闹钟响啦， 嘥晒啊， 都唔开心啊！你谂下我啲对手几咁开心啊，望住对手已经开心啊！ 你嗰啲对手咧，一次两次三次咁，三次即 系 又到三次都系 唔同人噶， 都系靓仔。 总之肯定梦里面佢系靓仔。我唔識答你啊，總之夢裏面佢一定係靚仔。 即係你會次次唔同對手。 都話一係就 bot 咗佢囉。 我反而有時會覆桌㗎喎。 覆桌啊唔係。好想知點樣覆桌法。 冇突然間即係總之啲次發咗夢之後跟住可能下次都會係佢囉。 吓、 啊、但醒返時候會諗點解會又係佢 嘅。追到 喎。唔係 呀追到。 唔高興呀、啊。發夢你比我多幾個 ,ok? 唔好俾阿晴嘅話爽呀、 啊。咦點解呀 你玩嘛。 佢鍾意唔同㗎喎。 唔係呀咁佢話次次可能埋牙嘅時候都已經醒 了。可能下次都仲係前面嗰 part, 又係下一 part, 又係。 係呀 可能仲慘呀、啊、你明唔明呀 耳夢先 dry 呀、啊、你明唔明、啊、 次次都係前面嗰橛囉。 或者可能 skip 咗嘅真係最重要，即係可能譬如可能有令到你感有快感嗰段係 skip 咗嘅、嗯、可能你最最後咩、哦、可能好滿足呀、啊、咁樣囉。 其實最開心應該係嗰 part 㗎喎。 係開心咁冇唔開心，但係即係你埋最慘就埋牙囉，你明唔明呀？埋牙醒就真係最唔開心囉。跟住就一起身呢就由洗頭沖涼嗰一刻呢。 次次都係埋牙嗰下醒呀、啊。 唔係咁都有滿足嘅、嗯、但係就 skip 咗。 咁都好平衡啲呀。 唔係 skip 咗進出嗰段囉。你明唔明呀？ 進出。 唔完整呀變咗，你明唔明呀？即係我冇你哋咁完整呢。 你幻想呀嘛，你耳夢你控制唔到，你咪性幻想返 去囉。跟住第二日你咪返去幻想囉。 覆桌呀嘛， 真係。性幻想覆桌囉咩？ 自我覆桌。但係有時你唔係最慘呢，唔係其實我好啲嘅，我譬如可能去到某個時間之後呢，我就已經忘記㗎啦、即係忘記咗佢係即係邊個呀，或者已經忘記咗嗰個樣呀、啊、咁樣㗎啦。 但如果有身邊相熟嘅，其實我都會忘記，但突然間見到佢啲回憶又返嚟，有啲唔係好敢望嗰個人囉。我會 嘩咁㗎，我冇㗎喎。 會喎、 啊、你話你未試過 身邊啲人嘛，你 話想過你身邊或者耳目係是你身邊的朋友嘛。 耳夢有沒有身邊的朋友、啊、 通常性幻想那個是你有好感你才會 有,、 啊、 有 這,、啊啊啊、這個動作 是、啊是啊是啊、 你刻意去想嘛，你幻想就 是、啊、 耳夢就是無端端突然間 九唔搭八， 那就好咯，那不好嗎？ 但如果相熟的你見到他的你要害怕的，真的、 我會我相熟或者可能我好怪的，我相熟甚至乎可能我喜歡那個人，那我會發耳夢，佢只不過係嗰啲配角囉。男配角。 唔係呀，係咪喺側邊立陷咗喺床尾嗰啲呢？配角 囉。總之係路過㗎囉。 咁你張床路過。 唔係未知。即係總之佢係咁，我係好完整嘅時發啲夢，我唔係好 exactly 嘅，總之好完整嘅啲夢，總之佢係有出現過喺我夢裏面，但係個男主角唔係佢囉。係正過佢㗎囉。 OK 啦。 OK 啦。所以我哋今集嘅時間又差唔多啦。 下集。 下集再講啦， 係啦，好啦， 拜拜。